好肥咗，我叉叉呢轮我系杰德， 阿小食啊， 仲有 B， 但系今次咧就系接住嚟嘅，即系火车系咩？系只不过系前赛，系啊，跟住真嘅主赛就系 KBK104 吓。 你今年系你系旧年有冇去啊？旧年你 旧年同一时间咯，102咯， 哦，102/103 缺席系啦。 哇，咁勤力啊你！ 我本来103想去嘅，不过即系因为有啲事，结果 推唔 成，系啊，今年104 飞唔喐啊，净 系 好似 系啦系啦。 哇，勇者！我覺得夏天去入去 KBK 系勇者嚟嘅， 冬天嘅 冬天都唔易嘅。 唔系冬天好啲就咩？ 唔系你够衫就搞掂啦嘛。 冬天你着你着你带够衫，最多咪得个暖包。 或者嗱， 但夏天真系生命危险嘅 嘢。因为冬天你谂保暖啫，亦都相对容易。夏天你要降温咧，都唔系 的确简单嘅事。你要防中暑降温。 防中暑。 冬天你着你可以着得件衫，夏天你随几你唔可以你唔可以攞跑啊！ 除 埋浸被， 都冇用啊！你都要防止 热噶 直射系啊！ 嗰下先头痕啊嘛！ 除埋浸被都唔掂啊！ 咪热到扑街，今年仲系最热嘅添。 系啊。 所以我谂 起上啲更恐怖，我觉得佢。 所以啲人话去先去下，咁我哋一翻就你傻咗啊！ 我哋就 玩命 嘅 喎， 算系傻咗嘅。 玩命啊，玩命！ 生命危险，即系冒住生命危险，保险唔包，随时都系佢讲。 系啊，而家时候咩？因为我以前去嗰时，我去嗰时仲系叫做咩？游行如果想入场嗰只年代，而家就要买飞嗰啲大堆嘢。讲下先，其实而家点买？而家系佢点买飞先？而家啲嘢 买飞嘅话咧，其实咧，依家个买飞方法咧就分几种嘅。咁第一种咧就即系呢个胜利组啦 ，early 啦，即系呢个最早入场嗰、那个 早料 系啦。咁嗰个早料嗰个咧，第一你买一季一张飞5000 yen， 系 一日啊，两日买晒就10000 yen噶啦。 系啊， 咁好啦，第二要抽。呢、这个先是最麻烦的地方。你要预先在早一个月到你要上去特定的官网嗰度，咁去填一堆嘢 lock in 晒，即系你攞晒其实个人资料，俾埋信用卡，跟住去抽，就唔保证你一定有嘅。咁今次就咁唔好彩，两日都落选咗。 哦， 咁结果要买好入门票入场费， 几钱啊？你早料系咪一样？系咪一样价钱嘅早料？ 早料咪5000 yen咯，一日。 哦， 系啊，你两日买十咪要咪10000咯。如果你中咁好彩中晒嘅话， 咁一般咧， 一般嘅话咧，一般就好似1300 yen嘅，我冇记错 系。差唔，因为其实以前咧就系咩，买本 KBK 目录就当入场噶嘛，以前系 吓，但系依家就另外嘅分开嘅，即系你 都冇买啦。 都有嘅，本 catalog 其实系有用嘅， 梗系有用啦， 系有用嘅，即系你买咗好过冇买嘅。 冇 catalog， 你以前而家我唔知啊。 虽然嗱，依家系有呢个电子版嘅存在，但系你十分睇嘅 N 嘅 catalog 系绝对有帮助嘅。 我 后话啦，呢个就系啦。 嗱，我自己以前做法就咩？用电子买电子版就系咩？我将落咗手机用电脑编咗出嚟，每样编三份，一份摆喺个一份咧就摆喺个袋度，一份攞喺手上面，一份咧就。摆喺酒店度以防咧，一跌咗之后我仲喺度敲下后备嘅第日。 系可以咁样做嘅， 因为咧，你只要喺会场地下一望嘅话咧，你知道咧，啲 kilo 系好容易跌嘅啫。 几样嘢，第一样好易跌，第二样嘢就系你电子版，你好依赖当时嗰个网络个状态嘅， 唔一定编出嚟嘅，每人用电子版咁傻嘅。 系啊，而家到去到嗰度就唔担保，你一定可以查到车到。 唔系你本身嗱，简单啲啦，因为佢本身电子版咧要上网睇嘅。 系 你除非你好清楚你要去边啲 proof， 你自己 drop 低，你自己 mark 低，或者影低 screenshot 乜柒都好，你 keep 咗一份都好。 系 除非唔系咧，你去到现场咧，基本上同你去任何展览啊、演唱会有一鬼样，你嗰时个网络基本上你都唔使自己偷喺度嚟睇。 系啊，系啊，所以即系。虽然本 catalog 系重，但系如果你有紧急嘅情况之下，你可以随时攞到嚟揭，都仲救到你嘅。但系如果你网络冇嘅话，就拜拜。 唔系同一样嘢咧，其实 catalog 有应该就系印刷版嘅好处就系咩咧？你攞住手嘅话，你喺嗰、那个你设计你嘅个行军路线咧，你一个好 visual 嘅， 你行程上你容易搞啊。 你好直觉，你睇到，因为你用手机咧，你转嚟转去咧，你发现咗你 唔系你要 好低啊！ 你要最尾编翻张嗰张嗰张， 唔系一定编嘅，一定所以话一定要编咯。 系啊，你唔编嘅话，你唔知自己去边度噶。 净系靠手机咧系二流嘅，即系 买用边一定。不过手机有好处，你要搵某个特定题材嗰阵时容易过你 search 要易啲咯。 通常就咩咧？ 佢誒， 即係你要特定，係即係你要搜尋，即係特定某啲範圍，你容易過用。 嗱，我唔知道而家點啦，因為佢係本身有光碟版嘅。個光碟其實好處就咩咧？光碟版咧，佢幫你 mark 曬你話 mark 每佢可以 mark 曬每顏色唔同嘅路線，自己話俾你知邊個左位邊個位有條線指嘅。 幕板都有嘅，咁可以落唔同嘅標籤落去。 係啊，標籤然後咧就咩？印出嚟， 不过最好就去到会场之前搞掂晒所有嘢，编排个编排。 系啦， 唔好去到先搞呢样嘢。 要 mark 定行程嘅， 系啦，即系出晒安排晒你要嘅嘢，跟住直接手机。 我第一次去 commit cat 啊，我唔系第一次，应该第二次就是咩？嗰时我喺杂房，因为我嗰时要翻香港噶啦。佢咧就咩迟咗两日先送到嚟，搞到咧几惊，哇！大佬，我冇偏差，同你谂送咩东京朋友啊嘛，咁我摆个偏差度，我印嘢出嚟，好在最后一日讲到，即刻嗰晚喺宿舍一房里面，即刻做晒功课印晒出嚟。 老实讲，如果你住酒店用偏差，现在嘅情况就比较少少困难嘅，又 唔 你要靠便利店咯，其实 便利店咯， 拎出便利店印咯， 相信便利店。 但系依家我情况嘅话咧，其实即系你无纸都搞掂。你可以如果你手上有 tablet 嘅话，你可以用 tablet 睇都得嘅。即系你搞掂咗网络，即系嗰个资料传输嗰度嗰个问题就基本上都问题唔大。 系嗱，绝对唔建议系后屘做功课，绝对系一定用纸嘅。用纸一来就系咩啊？唔使担心网络，二来就咩？攞张纸嘅话咧，你一望眼咧，你唔使画嚟画去啊！你可以纯粹眼望到就系知道你要去边度，你知道你已经去边度嘅话咧，你个脑快转快好多嘅。如果你靠 tablet 嘅话，你话手机可以绝摸嚟，出嚟出去出嚟出去嘅话咧，即对崩都瞓啊！ 我唔系你自己之前有做到功课嘅呢 个，你唔系因为有时同埋就系、是， 即系你急起上嚟嗰阵时候，梗系纸好啦，但系你攞手机做嗰阵时候，你 琴日嘅打仗一定用纸，打仗呢个打紧仗嚟，而家打仗。点解有一次我唔知边套动画，好似一套动画咧，又咩？ 唔系你新派同旧派个做法唔同嘅，即系你电子其实有多个方法搞到嘅。不过我系嗰句，唔好依赖网络，你所以 offline 咗 offline 咯， 所以 offline 咗。 系啦，呢个只要。最重要的地方就是你冇依赖网络，即系我叫用手机，我唔代表我要你用网络。你搞清楚 先。手机咧就咩情况就咩咧？我用纸，然后咧手机睇住咩咧？边个老师边度老师喺边出现？然后扑开，同埋就咩？嗰度有个新刊，即系对手机嚟讲就咩？一路 check 住嗰次，因为我几年前一次啊。 其实主要系出睇下有冇新消息嘅啫。 系啦，即系嗰次我以前成日同阿特派专员去commit check， 即系嗰好似啱啱佢系啱好开关嘅时候啊。我同特派专员开始，我同特派专员联络就系嗱。你去边度？我去边度？跟住我收到边？边个老师嚟到？跟住专员帮，跟住我同阿专员讲，唔该，同我收新闻，同我收一份。即系大家去喂作联合作战，喺样嘢 嘅 啫。 你联合作战，依家你手机都搞掂嘅。 以前都唔系，好耐之前已经咁啦，好多年前去揿 WeChat 就系咩啊？一收到咩消息，跟住就通知佢，而家边度？东三号馆。喂，东三号馆乜乜乜，唔好，你去咗先。喂，边度冇乜人喎？快啲去。咁样噶嘛，以前个问题就系、是。会场虽然都多咗人肉嘅发射台，但系都系慢嘅。 系当然啦。 所以真系，所以 到嗰个程度，个人嗰阵时，基本上真系要自己谂谂定。 当时啲人，当时啊啲嗰真系嘅专家 ，walkie talkie 噶， 系当然啦，当然啦，你 walkie 最影响最细啊嘛，啱噶。 你 walkie talkie 咧， 或者另一条线啦，另一组网。 唔系你。第一啦，第二啦，如果佢唔阻止你，即系佢会场冇阻止你呢样嘢，基本上 OK 行通嘅人。 都阻止唔到咧，太多。 因为我唔知道，即系会唔会有无线电波嗰个管制问题噶嘛？我唔知道，即系我冇用过，我唔知噶嘛。 至少我唔知道有冇可以，但我见到人咁用，我真系见到人攞住 walkie 喺度讲， 因为冇问题咯。系啊，最紧要会场。 而家就好啲，因为而家佢就因为几家三大电信商都会揾啲人用发射台喺度加。 系佢加定架车落嚟，准备定。多 所以你话要真系做功课嗰啲咧就唔使谂啦。但系如果你话收 X 入面啊，或者拉咧就 OK 嘅 文字得， 纯粹收 SMS 信嗰啲消息都仲得。 少量嘅 文字咯，即系拉咪得咯。 即系你要输出图我食嗰啲就 唔好 谂啦， 拉得。 所以点解叫你就话，即系你可以用手机做，但系做咧要做定功课先。即系到你开嗰阵时系 offline 开出嚟，唔系 online 开出嚟。咁样咯， 即系 offline 咯，你唔好拆扣咯。 系啊，即系佢个 tablet 系代替咗纸功能去做啫嘛，其实 系啊，我系因为我纸牌，因为用纸嘅话咧，最大嗰啲系咩？你用手机唔知惊俾人撞低， 呢個可以 係係都有講問題， 呢個可以嘅問題。 唔係睇你睇你自己，唔係睇你自己係咪一路行邊行邊睇，定係行埋一邊先慢睇咁樣嗰個過程？ 唔係行埋一邊就係喺嗰種時候嘅時候，你係冇可能行埋一邊，因為你發現咗就咩？行埋一邊，你慢半步，你慢半步可能就係咩？係應該咪係？你行埋一边，慢半步就系咩？最后一本同埋最后一本以后咁 样。唔系，咁依家佢嗰个数量又唔系咁极端嘅。其实你只要喺一个钟头之内行咗入去，基本上又唔会话真系即系去得咁快嘅。 以前我排， 不过就变咗依家系变咗人生抉择咯。即系你排得呢本就排到嗰本。 系啊，所以一定所以咪 即系嗱，即系呢样嘢就紧要咯。即系你各个 order 个 priority 嗰度。各个优先顺序， 所以 要知脑里边谂定先， 所以咪要度行程咯。 睇行程要度嘅，行程要度嘅。 我自己 就 你要预算，因为话要你要预算边啲 proof， 边啲老师， 边啲可以抌得，边 啲 可以 买，唔系边啲 嘅， 边啲要早啲去， 系啦， 边啲要第一时间去，边啲可以唔使咁急去，呢样要排嘅。 系啦，嗱，我呢啲经验咯，都系一句。 又系我用二班做法就系咩咧？用颜色 mark 就系呢个色，就系佢有新刊。有限每场限定盘，数量唔多嘅，同埋我好想要嘅嗰只系红色，咁样呢只咩？佢有新刊，但我知道火日虎一定会有嘅。喂，佢系咩？有仲有虎月啦，即系咩？我一定会有嘅。 咁马行啦， 咁咧就可以摆后啲。有呢只咩？唔系又买咗买咗，冇所谓。咁样我又分啦，跟住咧就 mark 住颜色啦，又 mark 住颜色就 系 一去咗就 睇两样嘢咯，即系佢有几多书供应，同埋你自己想要啲咩行先。一定嘅啦，你冇办法，即系你冇可能全部都要晒，即系我 抢都有， 系啦，冇错啦，冇 可能嘅， 你冇可能嘅，你点都你一定要走抉择嘅，呢个即系 同埋有啲大手系唔系又话有啲本系咩？我想要，但系佢其实唔系好受欢迎，即系唔 系 好旺嗰啲大手嚟嘅，咁我可以慢啲。 系咁，你可以褪后少少嘅，如果你有信心嘅话，即系你情报收集足够嘅话， 或者你觉得嗰个本系喂冇唔太多人买，你可以慢慢嚟嘅，慢摆好啲咯。 即系基本上分类即系抢手嘅，即系唔系大手啦，总之系多人抠嗰啲。 你预抢手同唔抢手咯， 系啦，跟住有啲即系自己中意嘅，但系又唔系即系好大手嗰啲。咁样分咯，即系你 就中手好啲，细手又冇啦，细手因为细手嘅话咧，佢印期可能印 佢本身 系有机会有大数嘅，有 先冇咗噶， 有机会嘅，有机会，但系即系又系嗰句，睇你想你要唔要咯，又系嗰句，即系你个跑条心里边跑条几高咯。如果真系你仲要大手嘅，梗系第一期就抢咗先啦。 嗱，讲嘅入场先啦，你而家系你而家攞普通飞系几点钟入场？几点钟跑去到？ 嗱，即系嗱，我头先讲到未讲完嘅，即系有其实嗱，仲有两种嘅，除咗呢个 early 即系早鸟飞之外，咁咧第二种咧就正常喺日本买到手带， 系啊。 手带咧就你要去 Anime 啊，嗰 Metal Box 好似我唔知道，总之有几间即系几大嘅。 佢指定咗几大 嘅 动漫嘢， 系啊，嗰度买 嘅铺头买嘅。 系啊，你问翻职员，佢基本上有会攞俾你嘅。 嗯， 咁咧就分两日啦，又系即系呢、這个第一日、第二日啦，呢、這个就吓，咁、就冇分边个入口嘅，即系基本上你揸住条带，你两边入口都入到去嘅。你自己揀呢個就係啦，咁跟住就你最好就即係佢買嘅時間就啱啱抽完 early 之後就大概即係時間上就7月15號打後咯，因為我依家舉行係18月、11、12噶嘛，咁你大概一個月 三個禮拜前咯， 三個禮拜前係啦，差唔多嗰個時間開始有賣嘅，咁如果你托到人買嘅，可以當然都可以托人買啦。如果你唔係嘅，即係好似我咁，我咪早個星期去日本，跟住睇下。周围揾周围巡，睇下边间又买咗先咯，确保咗有入场嘅我。 咁、你今日普通入场系几？你系之后咗几秒要去到红烧学院啊？ 基本最早得噶，其实任何时候去都得噶，睇你想即系入场咁解。 都系始发嘅啦，其实如果你想 系啊，咁即系嗱，我讲埋后面嗰个先，即系第三个入场方法先。咁我方法系俾外国人专用嘅。咁就网上结算，即系网上买个入场券，咁嗰个就用 QR code 俾你嘅。 嗯， 咁 QR code 咧，你最终都要换翻张手带先入到场嘅。 嗯， 咁呢个做法有咩唔好咧？就系话咧，你限制入场时间嘅，因为佢嗰、那个嗱上年经验啦，我就买 QR code 嘅。 嗯， 咁咪有咩事发生咗咧？就系话咧，即系我去到嗰度咧，就要换入场飞嘅。咁我排咗队都冇用，我都要去翻入场嗰边换翻张带，我先可以正式排队。 你要攞 QR code 去换手带嘛？ 系啦，嗰个我要攞手带嗰刻，我先可以去排队。咁变咗咧，我 九点开始嘛，佢换 Q 曲，咁我要九点开始先排到队，咁变咗我就变相迟咗。 嗯， 系啦，即系你话外国人 Q 曲有个咁嘅唔好地方，但系今年咧好似都改善咗少少嘅，早一个钟头，同埋喺呢个国际市场嗰度换嘅。上年喺会场入边换嘅， 哇，会人晚 系啊系啊系啊，咁呢就八点可以喺国际市场嗰度换咗 车站 过去，系啦，车站佢摆咗个位。听翻啦，即系因为我实际冇买到啦，我唔知啦。咁嗰度换咗之后，跟住就照直就排队去就搞掂。 你入到几点钟啊？你去到？ 我去到咩？我入到去十一点，两日都十一点，十一点差唔多准时入到去咯。 十一点钟入到去？ 一二到啦，迟少少啦。因为嗱，第一日咧我迟咗去嘅，我第一日搭三到六点三到我先去到排队，咁我就排第四行。 嗯， 算早算前咗。 第二日就再早啲，早少早半钟去，咁就排第二行。 算咁都系十一点钟去到。 系啦，即系基本上我第二日就几乎投入都去咁滞噶啦。 咁严格嚟讲，其实所谓早鸟飞，其实只不过系叫早一个钟嘅啫。 早半个钟咯，同埋即系。 几个钟咯？十点钟开始嘛？ 十点半 啊？咦？咁唔系半钟又未知话好严，未差好远嘅，又唔系话。 但系你唔辛唔辛苦咯？即系你可以悠然。就游鞋咁样 轻松啲咯， 系啊，可以你唔系话真系要抢头位嘅话， 即系好似我同杰特以前去 TGS 咁，人哋未入场，我哋攞住 pass 入咗嗰啲咁咯。 你九点去到最系输俾早料前面嗰班，你仲系赢到我哋。 唔系我，不过 TGS 早半个钟嘅啫嘛，都系早。 即系你有咁嘅权利，你可以迟嚟，丝丝然迟嚟，唔使晒嗰几个钟咯。 嗯， 系啊，早料个最大意啊，我都系呢度嘅。 你赚咗半个钟，叫行得轻松啲咯。 同埋赚 系啊，同埋唞半个钟，冇人除咗早班之外，冇企人。 同埋咧，如果做咗半个钟，其实真系你开埋一个数嘅，其实半钟可以买得。 系啊，你人就人排队又少咗，跟住你行个场下冲动咗，你变咗埋你嗰个效率高好多嘅。 即系以前我记者用记者身份入去排嘅话咧。你如果一入场，你第一 pair 到场嘅话咧，其实你系可以半个钟排 到。你个 plan 够清晰嘅话，基本上半个钟做到好多。 系两个数，因为 系啊， 因为有啲人一早排队啊嘛，又系。 咁你变相你搞掂咗之后，晏昼可以喺企业档慢慢睇，几舒服啊！真系。 不过今年企业档唔知系旧年系咯，今年企业档咧，佢有啲玩有网上直播咧，一路直播啊，就好似例如话Lovely咧，最搞嘅就 系 系。佢拉飞 DJ 又播歌，呢个直播就直播， 系啊， 哇吓咁都得， 系啊，净摆咗个会场喺度啊嘛，拉飞嗰度， 即系啲人喺一路喺咗度打节拍打歌咁样， 系啊，好搞笑啊， 好搞嘢啊， 即系点样讲啊？我去扫本，我冇时间搞啲咁嘅嘢啫嘛。 你今年开咗几多？今年开咗边个馆啊？咁样 咩几多馆啊？ 今年嚟东莞一定有啊，东莞就 基本上同纯粹一样开晒咁滞咯。 西莞都有， 东南西。 哇咁大 开晒啊！ 开晒咯，所有用得场，包括埋顶，即系嗰个花园 天顶咯， 天顶花园。 咁唔该开两日搞掂。其实我觉得咧，即系呢样嘢，我自己个人一阵。 其实我个人觉得三日先搞得掂嘅。 唔系三日我冇咁辛苦啊。 唔系你夏天就辛苦啲，冬天都开三日我都冇问题。 三日一个好处就系咩咧？分散三日嘅话咧。你有一日时间，你可以攞去需要铺 house 啊！系啊，所以我呢两日基本上我冇乜时间。 你 last day 可以去捞啲叫做咩？流网之鱼嘛。 系啊。 但系三日但系两日嘅话咧，你系讲得辛苦嘅。 基本上我嗰两日都系扫人知。 其实我觉得佢开两三日好开两日咁样啫嘛，就系、是、你三日嘅话咧，你话你有啲诶星期第二日嘅话，通常女性向嘅话，我可以唔去或者我净系需要 house 嘛。 专注企业当 cosplay 咯。 系啊，你冇咁辛苦啊！但系开两日嘅话，你两日嘅话，乜你都有兴趣嘅话，死啦！咁咪而家咩都唔使去啦。 系噶，所以点解两日我都喺东入就系，因为啲嘢喺晒东边嘅啫嘛。 系啊，西馆同南馆唔系冇。 你企业嘅话，企业嘅咪西南系咪西南嗰边咯？ 同埋你 cosplay 有啲麻烦就系、是。 同埋我即系点样讲？我近呢两年都去排东莞出西南，我冇经验啊，所以我都唔问系。 同埋今年 cosplay 又 Elaco 大人又重归 几位大手喺度咧？ 系啊，唔系咁你呢个咪又系个取舍咯？即系你想睇 cosplay 定系要扫盘？你自己谂呢个问题。 哇，咁所以点解要开三日就咁样啫嘛？开三日我可以。 系啊，其实三日就即系虽然你要行多日，但系啲即系你要行嘅地方松动少少，咁即系变咗唔使。 讲嚟讲嚟， 唔系嗱，同埋 earn 同埋早料咧，有好处就咩？你十二点钟你如果买晒重要嘅杯，跟住 cosplay 啊， 我就话咯，就话你早料做晒啲嘢，跟住晏昼咪可以先行去行南馆透下气咯。 即系几远嘅，其实东莞去南馆西馆 远噶，嗰度 好乸远啦， 嗰度成公里噶，行埋。 你等，其实你等同我哋行我张 message， 你一号馆行去九号馆呀？ 个距离大概 有噶。 你回转旧翼行去新翼最督嗰度咯， 系啊，有噶， 差唔多啦。即系你 远啲， 你都架 A B C D E，A B C D E 系你行晒，仲要行多少 远啲，真系莫真由头行到尾嗰种嚟嘅。 系啊，即系香港好难体验到呢个距离。 系啊，你香港做唔到啊。你 有嘅 博览馆 咯， 博览馆你真系由最多行到最多咯。 即系你由机个站嗰度个车站度去 个督督咯， 最督咯，系啊。 相比嚟讲，你莫将，例如话莫将，我由四号馆行去九十四啊，即系新馆嗰边咧，话远其实都算 O K 嘅， 所以 我算 近 噶， 你 睇 啊，望到喺隔篱啊， 所以又系嘅，即系你拣有东冇西咯，其实又系嗰句。 所以佢 即系你要拣定边你要行，即系东系一组，西同南系一组，你自己谂啦，要谂 咯。所以开两嘢咧就叫方便啲工作人员，但系苦真苦中我啲参加者咯。 大家一样嘅啫，觉得一句，即系 我睇你集中喺边嘅啫。你话两边都，你话两边都有嘅，梗系辛苦你啦。 系啊， 集中喺一边嘅咪冇所谓啦。 系都多句，你之前睇清楚啲指示，听咗啲工作人员讲，基本上冇死嘅，咁就 望清楚啲最后尾喺边。 系啊，好多人太多队， 最多最常啊。 你要睇清楚嗰个系边个 proof 排错咗就拜拜。 系最惨就系咩咧？如果你有兴趣讲饭嘅话，你两日都有本出嘅话，又你头痕噶啦。 咁冇办法噶啦，呢个又系取舍咯。多句，一系你就。你有 friend 嘅咪分头行先咯。 所以其实咁依家最好系真系有 friend 嘅，最好有两三个。 系。 然后就大家就分工合作， 各自范畴买咯。 买齐之后，跟住再分装。 系啦。 咁样噶嘛。 咁样咯。 我同阿特派专员嗰次咪咁样咯。佢特派专员带个朋友嚟，三个人，然后又去扑，跟住咧就大家喺拉路联络边个新本，跟住边个买完之后就跟住分。 系啊，不过冇啊，即系我两次都系自己去咁，冇啊，即系随心咯，即系买都。 哇，热到冬天都系我夏天唔敢去，因为夏天哇，我今年好多人，今年又好多人即系丝滑片嘢。 系啊，咁担架同担架咯， 丝滑片嘢咯，又年都系。 间唔时佢听到有人嚟，诶，养老啊。 琴日 cat 我哋系啊，我去嗰时琴日 cat 啊，就算冇咁热啦，都丝滑都年都系丝滑片嘢噶啦，物理上 系啊，所以都预咗嘅，即系今年个情况真系特别热。即系我都有少少顶唔顺，即系好在最尾都冇事，即系挨到过去咁样咯。 我觉得你好嘢噶，因为我自己去到我都觉得辛苦。即系最惨就咩咧？以前 commit cat 年代系咩？佢冇早咪早料嘅一样嘢就系、是、个个咧都系迟夜早嘅。 系 你就唔迟夜早，你即系好五点半， 唔系迟夜就始发 电。五点钟你五点至讲完之前，你一定冇瞓过噶。 系 五点钟啦，十点钟跟住俾太阳晒。 你最难挨系嗰五个钟，你要连续挨五个钟，挨到去入去，仲要去排队。 晕啊，会真系出事。 即系其实，所以我其实迟夜早我又唔系太赞成嘅，真系个体育损耗嗰度太犀利啊。 嗯。 你不如排到去入到去冇精神，继续去。咁其实真系始发差唔多嘅都 黐线噶大佬。不过好啲咩？ 但始发另一个问题就系开头执沙啲鱼又系辛苦嘅呢、這个。 但预咗噶啦，咁讲真就系你坐一个班车，你坐得 系啊，所以 海鸥线你系辛苦。 所以我又用咗个方法避咗呢个问题， 就酒店喺隔篱， 即时睇啦，住咗名人嘅酒店。 哇！唔系讲， 唔系你睇你边间啦。如果你反而近酒店嗰几间，反而应该会平翻少少。 之前系住嗰间系， 唔系近站嗰边，我嗰间一日千三度好似。 港纸 系， 哇，即系两万几多，又唔算太贵，比我想中。 系啊，但系佢有好处嘅。第一，佢间酒店本身就系住咗书房；第二，佢楼下就商场，你要咩物资补充啊，剩嗰啲食嘢可以自费，唔使 行出去先啦。 系啊，即系你如果嗰两日都系打仗噶啦嘛，基本上你唔会有心情出去行去食嘢噶啦嘛。所以咧，其实咧，我本来咧嗰两日咧系预咗休息嘅，即系或者补充物资咁样嘅。咁就快，但系咧，我衰唔衰？阿超家就啱啱嗰日嚟， 你变咗破谷， 破出去， 认同下佢， 破出 去。系啊，即系最惨系我嗰日出去咧，啲车全部都打爆晒嘅，因为即系啲人疏散啊嘛。咁结果等咗成个钟，我先有车出到。 我自己咧就咩去嗰时咧，我住大井町嘅，因为大井町嘅话咧，你近相对嚟讲近， 算近啦。 系几个站到南海，几个站我唔使转车嘛， 唔使转车嘛，唔使为近啊嘛，就为就坐超电嘅话要近啊嘛，容易。 O K 噶 ，O K 噶， 不麻烦啫，就有个大井町行落转个弯打我麻麻烦啫，嗰度就。相对我算近咯，喂，大英平啊嘛，大英英有东环啊嘛， 系， 但即系而家都系东环嘅，我啲人系， 即系呢个始终少少咯，即系你唔得住到嗰度，但系你又唔使转车咁辛苦嗰啲，咁唔系呢个方法 OK 嘅。 妈一样就虽然话就话晒日好处就咩，因为近海啊，所以咧如果你东莞咧佢开晒所有大闸门嘅话咧，其实啲风 险一时时今年啲真系冇风。 哦，咁你仆街啦！ 系啊，咁你死就死咗，真系啲风真系好弱啊， 今年焗啊， 弱咗。 打风啊，拗风啊，拗风 啊。系啊，即系变咗，点解会辛苦？就系咁解，因为散唔到热啊。 哇！ 呢个系啊，所以啲防疫措施要做得好好啊！ 杀死人啊！ 咁第一样嘢要带，起码带定个迷你嘅嗰啲冰袋，即系喺百蚊嗰啲百诶营业店买嗰啲冰袋够噶啦。 嗯、 即系有啲即系光反女子反光嗰只搞掂噶啦，跟住咧就准备好几支水， 最紧要水， 其实主要系冰嘅，其实 有冰啊。 咁但系咧酒店有问题，你雪到冰噶嘛？ 同埋咧雪咗冰，如果雪真系雪到结咗冰嘅话咧，你有佢有溶签喎，最麻烦就系你 喂用一次呢、這个时间一定用一次，放心啦，你摆出去， 一定用一次， 半个钟你拜拜噶，你唔使担心个问题，反而调翻转，你担心你啲冰点边度嚟？因为唔系加咗啲雪柜咧，都雪到冰嘅。最惨呢样嘢，依家啲尤其啲新酒店咧，个雪柜弱鸡嘅，基本上啱啱 keep 到温度嘅啫。 系 唔好期待佢冰。 系啦，咁点搞咧？咁有两方法嘅。第一，去便利店买，即系当场买， 直接买冰咯， 放落去个袋度。 系咯。 咁第二个方法咧，咁啊喺酒店攞冰，放落个樽入边，但系个樽口细咧。你放得落去噶嘛？ 系 咁，所以咧就买你买饮品嗰时咧就买啲大樽口嗰啲，啲咖啡啊嗰啲个樽个口比较大少少，饮完之后唔好抌咗佢。 我自己如果系 我嚟将啲冰塞落去， 我连带保温壶过啦。 带保温壶你咩啊嘛？你有机会即系惊嘅会整烂成嗰啲，因为始终你嗰个位啲嘢。你讲唔系，可能冲撞，你即系咁嘅情况，惊有咁埋出现，所以保温壶你一撞就可能碎啊烂。 唔系咁，其实而家所以降嗰降保温壶。 唔系同埋，我要攞嗰啲冰嚟雪其他嘢噶嘛。 唔系， 系啊，即系我有。 唔系，如果降保温壶就唔使用冰，因为佢本身佢嚟话胀印嗰啲，基本上佢 keep 到你八个钟头内，都 keep 到系十六八度嘅。 都可以嘅，但系即系我个人嘅做法就攞定几樽塞满晒冰嘅樽落去，跟住摆埋其他嗰啲冇饮品去，六樽四至六樽到啊，够用噶啦。你唔够就去现场买啊，现场有呢个冻饮卖嘅，咪刨冰系啦。不过即系越迟就越跑耐，所以即系如果你发觉唔够嗰阵时，买定先。 嗯， 系呢个要注意的地方咯。同埋一张佢排队嗰咧系坐地下嘅。咁你如果你唔想成条裤湿晒，即系坐最底湿晒，又或者你个身形比较巨型少少，你坐唔方便嘅话咧，最好就自己准备张凳。 嗯， 系啦，即系张凳就可以放落书包个背囊入边嘅凳。咁我就失败嘅，因为咧最我第一日冇带，我唔知环境，我唔敢买凳住。 嗯， 咁去到第二日我先买张凳，但系张凳太大一齐伸唔到落去。咁点样处理咧？就攞个书包嗰个吊带，有啲勾带勾住张凳去行， 吊住咯。 系啊，跟住张凳，我就摆喺我侧边，好似跟凳嗰啲裙夹咁样。喺侧边晾 下揈下， 系啦，揈下咁样搞第二日。不过有好处嘅，本场因为都冇乜凳系咁滞嘅。如果你啲比较冇咁多人通过嘅地方咧，你可以开张凳出嚟坐。 嗯， 咁呢个 OK 嘅，呢个就系啊，即系有好处有坏，有唔系有坏处都有好处嘅。因为张凳我买大咗咧就好稳阵嘅，基本上一打开坐下去就搞掂，好快好方便。 我通常都 系 摸， 系啊，大就细咗啲好啲，细咗啲生埋生埋就容易处理咯。 我通常都系直接坐地下算数。 唔系你坐都咪坐咯，你搞电单车先。 唔系，因为调翻转，你去到咁热嘅天气咧，难听啲讲，块地都辣噶嘛。 一来辣啦，二来你坐喺内地，你成副出汗，你都唔舒服。 系啊， 就摆张仔，有张即系露营凳仔都好嘅，即系少少一张 夹夹都好啊。 系啊，好过你。嗰、那个你真系坐地下嘅，老实讲又真系真嘅，呢、這个就，即系细气张唔麻麻嘅，应该嗰啲，即系你有准备嘅话，早少准备嗰啲一百日元店嗰啲戴傻嗰啲，嗰啲应该都 买到。 系啊系啊，或者你高级少少买啲露营用嗰啲咯， 系咯， 系啊都得，咁都好少少咯。同埋咩咯，即系嗰啲湿纸巾啊，嗰啲冰凉剂啊，冰凉喷雾啊，嗰啲就要必要噶啦。啊、最好就即系你有啲嗰啲咩盐糖啊，即系嗰啲爱嚟补充啲电解质嗰啲糖啊， 哦， 系啊，啲盐嗰啲点样讲啊，盐即系有盐分嘅糖啊， 哦，盐糖咯， 系啊，咁即系你防止你够你晕啊或者其他症状出现，咁会好少少咯，即系你。就饮水唔够咯，即系可能要啲少补充翻啲失去嗰啲。 你要有电解质嘅，你斋水饮咗口会中毒噶，大佬你。 系啊系啊，你会顶唔顺。 通常做带少少嘢食。 几样嘢咯，即系凳可以唔一定要大，但系嗰啲冰啊 带少食物落去，要带少食物。 毛巾啊，系啊，食物都要啊，少少三文治嗰啲咯，最轻便可以压。 唔系食三文治啊，靠你咩算稳做咯？因为最紧要咩？ 唔系最紧要容易处理，保摆热嘅地方都食到，系啦，热嘅地方都食到。 咪靠啲咩好处就系咩咧？石纸包住，两条一包，食完 抌咗， 食完啫嘛，包食完噶啦，冇垃圾袋。 但系你要真系。有咬紧嗰啲咪咩咯，三文治嗰啲。 我都系靠喺尾噶啦，去到嗰次就咧，即系简单嘛，又唔会即系收三文治，即系既收污糟，佢又唔会收，唔会污糟干嘅。 系。 最紧就咩？佢执翻嚟嘅垃圾做咩？一个纸袋，一收落个保养袋，唔使搵地方掉。 系啊。 因为你要好会场咧，你搵唔到铺地垃圾噶。 冇嘅，如果会场 冇啊， 有垃圾，执唔到樽。 有呢 十万斤有，十万斤上有大把。 反而呢个好喎，即系佢依家会场咧多地方，即系都系固定，但系大嘢抌垃圾容易咗嘅，其实。 即系佢地方佢有啲 佢走廊附近，佢走廊买水机附近。 系咯，售卖机附近。 佢条东嗰度咧，个走廊咧，总之佢分两边嘅东会场咪一二三四五六嘅。 系啊， 一二三四六中间嗰度咪有厕所嘅，中间条走廊个位，咁厕所同埋 厕所位 售票机系啊喺附近嘅咋，即系你行大概几步，通常都喺个入口中间两个入口中间嘅位置。即系啲比较唔多人行嘅地方嗰度咧，就会有嗰个垃圾收集站嗰啲嘅，佢又系分晒樽胶樽啊铝罐啊嗰啲，你啲普通垃圾咪抌落去普通垃圾度，咪搞掂咯。反而呢个容易搞嘅。 不过咪最紧要就佢因为干粮好处就系你收污糟嘛， 系容易同埋容易处理啲嘢随时抌得又唔会牙你坏。 因为最麻烦就系如果你带住三文治嗰啲嘢咧，你如果一唔小心你手污糟咗嘅话，你唔知咩你手嗰洗又唔系唔洗又唔系关 系。系当然啦，即系如果你牙到咪卡里尾嗰啲。 系啊，讲真啦，卡里尾你牙半日啫嘛，你唔通即系食上你得一 系啊，同埋啲即系可以降温嗰啲喷雾啊， 食紧噶嘛， 同埋基本上。我依两日咧，基本上咧，除咗少少，其实冇事咁滞嘅。我 通冇食嘢噶，通常都冇。 我晚餐系第一餐咁滞嘅。 我通常就咩？朝头早系咁样食少少嘢。 你点样讲啊？即系你入咗 community， 你有个觉悟就系话，你嗰日你除咗 唔食嘢噶啦， 早餐都未必有机会你食，因为太早未必有时间俾你食。咁即系搭定 community 过去，即系挨咗少少，挨完之后去到四点完场，出到去就要挨多阵。起码食嘢六点噶，即系嚟我讲咯要， 好麻烦啊！早餐我只系去亲 咩？因为佢你入到去，基本上系里面有餐厅有嘢补充嘅，但系基本上排晒队。 哇！排 你唔 排 去食嘅咧， 你排队嚟，基本上你唔使行噶啦。 嗱， 除非 give up， 你放弃。 我试过嘅就系第三日，真系叫做咩好叫做咩等收工嘅时候，咁我咪走去买喺买啲嘢食咯，买礼盒饮下咯。 当然啦，即系你谂住就行，你放弃又好，你搞掂晒又好。 晒啊嘛，收工嘛等。 系啊，你可以出到去，即系提早出去出边食又得嘅。其实就如果你即系。 介意会场都系多人嘅话，你咪慢慢向气咯。 邓秀贡嗰啲可能咩？等你等等拍手掌嘅啫嘛， 等完场。 系啊，咁我咁我咁今年我第二日就早半钟头走，咁唔等啦，直接走翻去算。系啊，反正我做晒嘢，咁咪提早少少，行都唔想行落去下面坐慢巴士，坐几个站，跟住去走到门口翻去休息咯。如果唔系出去要回超监嘅话，基本上我搞掂噶。 不过你冇办法噶，有咩一打完一有啲咩嘢打完就阵容啦。结果今年使咗几钱啊？ 今年啊，今年呢、這个净系嗰其实 净嗰日即系我唔计其他啲嘢，净系计埋书啫。即系写 commission 使咗几多钱？ 十万到咯。 咦，咁多啊？ 算差唔多咯，其实唔系你加埋其他集项嘅，我唔得，净系买书嘅，即系 咪净系买书？我唔讲其你净系嘅，我净系计喺会场里面抌住钱。 本子 五万， 即系本子， 只限本子， 即系本子 五万到咯。 哦，啱合理嘅， 差唔多， 合理嘅， 因为买唔到，你根本买都唔到。 唔系，系买 你除非你阿猪阿狗都买，即系你见到只数嗰 唔系买，即系买唔到咁多，系你买唔到。唔系买到咁多，系买 几样几样嘢嘅。第一， 买咁多， 系你想买嘅大手或者即系抢手嗰啲卖晒，呢个第一个原因。第二个，你见到想买嘅，你系买嘅，可以出钱买嘅，但系买完之后，你行你身唔落。 一样嘢我因为我以前咧， 即系你可以靠邮递搞掂，呢个系方法系得嘅，系可以嘅。但系点样讲咧？即系啱啱我个位就啱啱尴尬，啱新德乐搞掂嘅，咁啊费事搞咁多嘢啦。 我就辛苦啲就系、是、 你新德乐嘅新能力啦。 系啊系啊，结果今次翻去咪超标咯， 预咗噶， 逼住加码噶啦。 我自己咧做咩？通常咧我自己可能买咗，就如果一个人去嘅话咧，五万已经极限嘅，因为系唔系买唔到，唔系我全都要系想要你都买唔到。 有啲系，如果睇你要求啦，即系如果真系全部你大手嗰啲抢手嘅，好快卖晒嗰啲， 系啊抢手 啦， 系啊，因为你抢手， 我都话落，即系只可解其一咯。 就算系你，就算嗰时系用记者身份入场啦，基本上你只系买咗两转，一个人系两转，因为通常两 系一系你就 排两转队，你就已经冇时间噶啦。 你一系后尾碌或者虎月嗰啲后边嗰啲， 你宁可事后通反或者成啦。 即系如果而家讲法就咩？如果你早掉嘅话，你可以排咗两转大手，第三转你已经运气噶啦。 系啊， 第四转你唔使谂噶，第四十二钟之后， 你三一点打后，唔系我俾你最多排到一点之后，你就可以行啲散货噶啦要。 唔系，只不过就有时 你就要执，你就要执埋啲其他嗰啲，即系细手。 但有时咧，你行有时你行啲细手嘅话，有时会意外撞到个人嘢 啦。系啊，就系话咯，即系你唔单止话你目标啊嘛，你可能你数个见到啱啱行过，你有兴趣买嘅。 唔系咁，其实乐趣系呢样嘢啫嘛，就系、是、行啲细手，见有咩特别嘅嘢，有时意外你撞好嘢噶。 就系以我哋，我又好衰，我又行，我又中意行喺交通嗰啲，去睇下啲巴士啊、铁道嗰啲有冇啱啱买，都买到几本。其实咧，我有心再行过，可以再买嘅。不过算啦，我真系我呢边啲旧，我留翻下，再之后机会先。 嗯， 系啊，唔系真系基本失落啫。 我即系要冇法噶啦。陈美琪，我有时咧净系买大手，我而家嘅讲法就系净系买六十，净系买啲同人大手嘅咧，估几喂诶。 其实 嗰度冇意思咯，几冇意思咯。 一来冇意思，二来点样讲咧？净系买得到旧嘅，有时阿宝， 即系有时大手嘅话咧，你去 Bang Book 已经买到噶啦。但系咧，就叫相遇，即系我记得咧，有时你系你可能你见到个新手，你唔知咩嚟嘅，见到好可能佢过去两年俾大手咧， 掘宝咯，或者即系可能摆咗好多年嘅，但系你行到过去， 同埋有啲手手佢唔会摆 Bang Book 卖嘅， 嗰啲咁细好，即系细佢都系个人兴趣，即系抌嚿钱出嚟自己买到几多买几多， 你个人嗰啲好少摆出嚟做， 即系 佢系赚钱，佢咪知道赚钱， 唔系纯粹自己爽啫嘛，自己爽啫嘛，即系交通，即系你行交通系啦，我中意睇废墟系啊，或者啲古人精怪， 政治系咯，仲有 啲 minor 嘢咯， 市役所讲市役所嗰啲古人精怪。 妙嘢咯， 系啊， 废墟啊，我中意睇废墟啊，莫名其妙啊咁样。我知我一本讲咩啊？影核电厂嗰啲照片集嚟噶，我本 系啊，即系奇怪嘅嘢，即系有你谂到嘅都可能有。 系啊，琴日嘅教学其实行呢啲啫嘛。我觉得如果你净系买大手嘅话，我讲真，我而家我喺网上订咩都订到啦。 但问题就系、是，因为你见到啲你唔以前唔知道原来有金红嘅字画，你咩先落先落出嚟啊嘛？ 即系点样？我抢一两本冇问题咯。即系有阵时，即系点样？即系一个庆动一个庆典咁样，即系去刷热闹咁样。 落同人字咧，我嚟讲 Comic 系一个叫发掘嘅，即系我见到 就 系发掘咯。 即系我都有呢个部分。即系所以个时分配上就开头去抢要嘅嘢先，跟住之后你想你慢慢行咯，发掘咯。咁我分界线就一点前后嘅。 系啊。差不多啦，我十二点钟。我 如果你快手，你唱到早了，或者你顺利，咪十二点钟咯。 我通常咧就咩？总之就咩？如果个大手冇会员限定本嘅话咧，算啦，唔使你。 通常 我宁愿行咩一步 咪 算。 通常企业我系最尾先行，即系正常嚟讲，包唔会，应该都唔会，好少机会。 商摊好少甩嘅。 系啊，应该佢啲货最系冲到有突嘅。 商摊咧，除咗某一两个仆街冚家富贵嘅大手之外咧，一般嚟讲咧，你排队排好快排完嘅啫。 系啊， 商摊今年 即系可能啲抢手嘅会卖晒，但系大部分 卖晒系排好 排落去啊，落 唔系咁到佢安排差啫，呢、這个就 多年啦，我排死人排飞丝罗湾小雪排五个钟啊，仆佢街。 咁排。 佢安排失当啫，即系点样讲？即系收线， 排型院向来都扑街嘅。 所以我从嗰次之后咧，你一同我讲嘅，一人答我买书话，型住唔好讲，我批判我唔系你叫我。 其实咧，快慢咧系睇嗰啲资源点咯。即嗰啲 慢嘅先， 唔系營業係由佢本身係同人檔擺到商攤都好，都係 慢 嘅。 即係點講啊？你人多行去，仲要俾人吹幾句，你梗係慢啦。你嗰啲即係點樣啊？有可雖然攤，即係你話好又好，唔好又好。打嗰嚿錢，攞本書走。 營業係做得特別慢，唔係應該個商攤咧，佢有咧，因為佢就咩佢唔敢收工，终于咩我够钟先收工，但系同人唔同啊，同人就咩越咩早卖晒越早收工啊嘛，所以佢所以同人 就 永 久 咁 啦， 所以同人都啲客同人都考得好快咯，一手一个收钱，一个咧收咗，一个收 钱咧你排 唔快， 你可以排队个客样，你佢就俾个 catalog 你，跟住你自己去睇完 catalog， 跟住就决定咁。 去到之后做咩？新每人一本新盘，跟住抌即系摆咗二千嘢落去，跟住即刻俾新 send咗你。基本上同埋基本上，如果你冇乜特别要求嘅话，基本上新刊 set 搞掂噶啦。 但问题就系需要好嘅咩？佢打工嘅，我今日四点钟先收工，我都咁快，咪慢慢做咯。咁你仆街啊就 系当然啦，即系都话睇佢点样。但系你调翻转，你虽然当都唔代表你咩噶嘛，即系可能你买多佢都有数噶嘛。其实睇即系睇你条数点计，同埋听人心态点样。 唔系即系等于我排等我排演唱会卖 goods 一样啫嘛。佢即系有所能兼职嘅，或者甚至可能叫纯粹打散工嘅，佢边识 听？我听你点咁咪冇计啦。但系你摆档有啲 大佬嗰啲咪嗰日越早卖完早要收工，越早可以走买嘢啊嘛。 有啲 professional 嚟噶嘛，直系 佢有啲系咩？越早卖完越早我就我可以烂就走去排其他组啊嘛，啲人 系即系 佢排唔排其他组再讲，有啲系预咗自己朝早。入嚟摆摊， 系啊， 朝早卖完， 晏昼自己 行档，自己行好、哦、或者点都好，佢下昼可以做自己嘢嘛。 系啊，因为本身可能个老师话，嗱，如果卖晒嘢就可以走噶啦，旧钱我俾咗你噶，喂，大佬，我预咗咪越早收工嘛，同来都系 啦。 越早收工就越早讲嚿钱。 你嚟参展嘅当然纯粹行埋。 我少啲讲句啊，赌本和燕佢哋几个唔系即系。个 proof 近过去玩啊！佢真系卖完就走噶啦， 唔系咁啊！阿严美老师从来都系一定佢嗱咁多年嚟咧，阿严美老师咧一定系等佢拍掌先走嘅。佢系好超级地支持咁啲 K fans 嚟嘅，一定佢系啊！我见佢几年都系四点半拍掌仲喺度噶。佢唔好少话会，好少市民嘅。 四点啊，依家 四点， 好少市民，好少提到市民噶。阿严老师， 咁啲 fans 喺度嘛？ 佢即系点样讲？你喺度好似五个钟，但系其实啲时间好快过。你排队又 有四个钟， 系啊， 你排队要 你开头等个时间仲耐啲添。 不过今年应该我今年印象中好似啲 sense 啲同大手 sense 唔系好多，因为有几个都冇去到。 哦，喺你可能啱你吹好几个毛喺度咯。 至少今届104比川毛 啊，系比川毛系， 所以呢个自动卖本系统冇开到 啊。 比川毛啦，远藤海城冇去， 冇、 啊。因为我去嗰年远藤海城有嚟嘅 啊。 咁诶，阿港工礼拜又去到， 有好有摆档，跟住几个大手都甩咗 ，F E O 甩大手甩咗， 我嗰边 Park 冇去，Park 个衰公冇去，跟住咁Park 话单 Luther 今年冇出佢出完我啲俱乐部冇，所以冇就又去又嚟冇出 嗰堆，但系我追开嗰堆今年咁样仲继续摆啊嘛，好似都冇乜甩咁滞。 但即系漫画家今年就少咗，买屋企有 钱。即系你话最大嗰啲，即系嗰啲人气嗰啲就系啦，冇啦。即系因为我 因为今年其实今年咧，主力最红系蓝档嘛。咁蓝档红嘅话，嗰啲唔系蓝档咧，喂，一系就一系 转型，一系就咩，一系就休息咯。 休息咯，讲真， 有啲可能已经转咗个话嗰边都唔奇， 或者本身唔追，或者调翻转追蓝档嗰班粉咪唔入场咯。 系啊， 即系今年发现到就其他都少咗好多。 其实呢个现象唔系第一日发生噶，你当年 经常嘅， 你当年男人都系咁样咯。其实 唔系你诶，唔系 C Call Me Care， 其实就同你讲嗰排兴乜嘢。 系啊， 你咩档多系？ 其实你唔好话收边 cap， 你香港啲档都系啦。不过香港啲档冇咁多选择咁解啫嘛。 或者唔系，因为香港啲档个点讲咧，个 trend 冇咁快啊。因为你南档或者你当年南梁系因为你 TV 版出完啊嘛， 系直接同 GVTV 动画反映翻。 你动画嗰期出完边套，跟住你睇 comic cap 出乜嘢，就知道嗰班有兴啲乜啊嘛。 系啊， 系得 香港系办，香港卖得贵噶，香港卖得贵噶。即系你同样嚟讲，喂，你 C104 卖紧嗰堆咧，其实因为时间上我哋万节早啲啊嘛，万节未转得过嚟噶， 系。 咁何况冇埋 LG 呢而家你得返万捷叫做大啲呢，你睇到係万捷今次 CP 嗰班未转晒做蓝档㗎。 但日本係蓝，今年係千六个档啊，千六个数啊，正我睇过啲几六七啲人分计个数，正蓝档嘅同人就千六个蓝梁好似即系好似应该冇加盈月早咧，就六百几，仲有六 keep 住六百几。 因为南梁都咩噶 keep 住，即系继续玩嘅会继续玩，唔玩 嘅 转势 咯。 转势系啊。 东方埋盈月咧就 keep 住，基本上都系有几百个嘅。 东方你冇得走噶啦。 东方盈月 keep 住系乜 fans 啫嘛？ 都睇住嚟噶啦，基本上。 系啊， 唔系东方本身自己个圈啊嘛，会大唔会细噶嘛？其实 盈月又系盈月 keep 住嘅，其实即系话少啦，但系都做七八个啊，仲有 过咗兴盛期。 啲老一辈或者啲旧嘅 IP 或者旧嘅圈子 好硬噶，其实 喺度噶咋， 仍然住系好硬嘅，因为佢咁多年嚟谂下，佢由当年越坚硬到而家， 佢由当年仍然自己仲系 circle 嘅时代， 一路养住成班 fans keep 到一直 keep 住几百。 你 keep 住有题材，有要出咪继续。 对冇题材可以 keep 住啦，仍然 fans 即系。 唔系佢个圈，佢个底够大啊嘛，就系、是、即系佢 cutting 够够。够 你个即系我记得有一年几年前一次去喺一走去扫第二日去扫，即系佢要分三日嘛，第二日系女性向啊嘛，我扫哇，仲话你仲话银鹰主，我见银鹰主同人知，佢话同人知啊嘛。我咁谂啊，你今日几十年咧？ 系啊， 因为 唔奇，唔系呢个就唔奇嘅，呢、這个就即系 断索十年计噶，银鹰转 fans 系即系会 keep 落去，咁咪继续 keep 落去咯。即系我意思系话，即系你个萎缩程度，睇下你嗰、那个。够个硬咯，即系好似盈月咁样，即系你叫 keep 住嘅，你冇人走咪唔开心咯。 但系调翻转银鹰唔担心，因为新 TV 版出完之后，新动画版出完之后多咗 fans 嘅。 哇！你反而你睇翻十 多 翻嘅，十几年前嗰啲梁公春日啊， 你梁公嗰扎，即系你本身 啊嗰啲嘢去边度？ 嗱 ，K on 真系完咗啦，你本身冇新嘢啦，梁公都仲叫阿老师仲隔唔止一本， 系啊， 咁都仲 keep 到下， 哇系有嘅，不过又唔系话即系人气到可以即系， 但系你本身系你本身粉丝圈子或者同人圈子， Lexa 系一定正嘅，你呢十年嚟佢冇新 嘢啊嘛， 咪廿周年咯最近 咪，所以阿超哥仲话点解旧工程社冇神嘢，咁啊你几年前啊， 正常啊， 大佬喂，所以就 是，我嗰时去封箱都 冇啦， 因为嗰阵神社你要出周边嘅话，你系同人摆版权。你要以前啊， 喂，其一啦，其二，你去咁上下，即系你个疫情退咗，你唔好话，你唔好话， 你买翻佢唔值钱啦，咁 我讲话就咁封箱啦，照樽都静咗啦。 剩晒啦，几个圣地。 唔系，最终有一样嘅问题就系咩？佢斜门口嗰个咖啡拆咗，呢样嘢系比较明显嘅。 一路唔系，都唔系呢样嘢，系其根本成个，即系你冇祭典嗰个时间其实好静嘅，其实。 正常嘅，如果个个月都旺，你唔正常啊，只系。 除非话开 头嗰时咯，唔系开头嗰头热嗰 早期咯， 早期咯，大家 keep 住佢做咩 ？keep 住一直要 你 keep 住有人嚟，但系就唔系话即系好频密咁样嚟咯，即系间止半年一次咁样嚟算。 你除非好似大洗咁，每年 keep 住有 event 嘅都话， 而家好啲人， 大洗都 有嘅， 大洗都静噶， 大洗冇 event 系静噶， 系啊，大洗都有 event， 即系冇 event， 你 event 前后啫嘛， 你 event 以外地方你一定静嘅， 而且大洗仲冇赵忠咁好啲，因为赵忠话晒叫 keep 住长期有几个静系叫做咩？年终无休嘅，但系大洗你真系大洗制先要有 制嘅啫， 系你讲交通位置又好，佢嗰、那个即系城市本身又好。赵忠梗系有优势，赵忠 点都易去啲， 好多赵忠 规模大少少，个 大洗啊，嗰个你系特登去啊，只系唔辞呈怨， 好计一边皮啊嘛， 系啊，即系啲 冇车去啊，得一条铁路咋， 唔系佢系贵行嚟噶，即系你唔会话经顺便经过辞呈怨噶嘛， 你赵忠你东京行去搭翻你叫京高噶嘛， 中海道嚟噶嘛，中海道主站， 中海道 主线 啊嘛， 咁先咪咩咯，咪又咪大阪嗰边翻过嚟咯， 嗯，咪咯。哇，好啦，咁咁呢 cut 仲有咩讲咧？ 都 差唔多。 暂时你扫晒啦，所有嘢都我啲防咩防鼠症对策啊，跟住中间点样行啊，啲趋势啊，嗰啲都基本上讲晒。 诶、好，起码而家唔使再行喺附近，因为以前咧有一年佢即系个篮管装修嗰阵时候咧，佢需要搬咗附近一个隔一个车站，佢哋嗰个即系一个我哋一个广场嗰个管就搬咗嗰度啊。 哦。 我特登要搭一程火车先去，搭一程车先去到，先去到西馆啊！搭个站先 去 搭 波未？即系发毛 系啊！ 哦， 别管嗰阵时， 别管啊，几辛苦啊！ 哦，咁我系啊，你更加唔使谂啊！如果你拉开咗咧，你嗰个时间咁啊， 我都系嗰个啦，三日啦，冇咁衰啦，两日好辛苦。 系啊，两日 好， 同埋真系好老实讲，附近酒店系多咗嘅。呢、這个系、哎，即系个难度系低咗噶。而家 你有名，唔系因为有名啊，台场嗰一带系其实真系起多咗酒店嘅。 系，唔系台场本身有一扎啦，但系有名近啲发展 噶， 系啊，系 拖多咗噶， 系真系见到潜质喺度，即系有多咗多嘢睇。 因为点解有名佢识佢比起黄章更加识搞大展就系，因为 就算即系 交通方面 佢有名本身都有个有名花园喺度，可以搞到啲 show 出嚟噶。 消防花园啊嘛。 系啊， 嗰、那个防灾花园唔系消防花，防灾花园 唔系防灾在后面嗰度， 嗰个咖啡中心咖啡花园啊， 丰州嗰边、 啊，接近丰州咯，嗰度有个商场噶嘛，商场隔篱咪有个即系嗰啲搜点样叫咩展示场叫咩表演场啊，表演场地系啊， 唔系咁样，佢而家冇咗啦。以前咧，我做唔系都好真系好多以前啦，我早成十几年前咧。佢为咗次夜早咧，仲会喺Comic-Con 之前嗰日咧，就搞啲通宵演唱会有咁嘅 event 噶。等你啲人睇演唱会之后，第二朝去啊嘛。 系，即系如果你挨得住，咪可以咁去咯。但系即系点样讲啊？我依家好，其实我真系唔辛苦咯。其实 我你就诶，要帮 你肯你出起钱嘅话，基本上即系好多选择咯，唔一定要 用钱，錢 或者 用钱挑呢个废话，呢个废话， 钱悭时间就梗嘅。 你要好似超，你要做超十八，你净系俾一嚿细钱，跟住做苦行僧，定系即系俾到大钱搭新干线咁样啫嘛。 咁冇得讲嘅，呢个嘥气啊，就系、是，因为讲有用钱解决问题就唔系问题嘅。 有时用钱解决唔到嘅就系同你讲，即系你有嚿钱，但系你附近冇设施，你讲鬼啊？ 木桩咪咯， 系咯， 唔系木桩问题咧就咩？ 因为木 桩车系车站，佢车站 木桩都 三次啦。 木桩依家都好咗噶啦，你隔篱有个站有堆设施喺度。 海滨木桩站依然系细嘅，散又嗰个人 咧。山上系麻烦嘅，不过点样讲？因为建设始终都一条线， 建设线得一条线啊嘛。 建设本身细啊嘛。 细啊！我自己去 啲佢啲车又唔系。 佢讲真，成条建设线。真系多客嘅，得海滨木桩同埋武滨两个站。 最咯，最麻烦就咩？就算我之后好啱就系 迪士尼咯，就咁。 我由，就算我由东京去喺嗰只成个钟啊，由九个字，就十个字到啦，但系十个字。 你最惨嘅最尾，你海滨木桩一定要行建线啊嘛。 系啊，你 如果唔系你要喺总武线搭车翻过嚟，你都要少时间噶。 总武线出嚟都十分钟啦，起码。 系啊，嗰度要少远嘅，其实。 我由山手线转车去京叶线， 我平均要食一个钟大啊！ 喂，生手线唔好直接转经验线，梗系生手线做冇线，跟住再转经验线啦。 唉，咁咪麻烦咗。 系啊，你行冇错先入经验线，其实方便过你喺东京站转噶，其实。 但东京站位坐啊。 系， 都 但行过公里， 行 过 一 kilo 路。 系啊，你谂啦，呢个就 嗰0.9 kilo 系啊，都系呢个你谂啦。虽然有电梯啊，唔惊，都其实 我因为有自动，我摊位有错，唔使烦 咯喂。 喂，好啦，咁差唔多，大致上都 OK 啦。今次就即系咁辛苦晒啦，唉。好，咁今集到此为止啦，下集再见，拜 拜。